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宝玲报告新闻。外交部长唐家璇表示，中国支持给予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更多时间在伊拉克搜查武器。他在纽约出席安理会反恐会议前表示，核查员下星期一向安理会提交报告。他认为报告实际上并非表示核查工作全面结束，而是一个新开始。唐家璇又说，核查工作两位主管都表明有更多工作要做，他们需要更多时间。他认为大家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支持他们的工作。美国官员曾经多次强调，伊拉克已经时间无多。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促请对伊拉克问题存有疑问的国家集中注意，巴格达未能解除武装，他们必须准备在月底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提交报告时衡量结果。鲍威尔在纽约出席安理会议期间会见与会的多国外长，包括外交部长唐家璇以及德国外长费希尔。费希尔在反恐会议上表明，德国不支持向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担心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后果，妨碍全球反恐战争。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正式成立，下个月会派人前往印度，邀请达赖喇嘛第三次访问台湾。首任董事赖成通表示，基金会属于半官方性质，会接受蒙藏委员会委托从事文化、经贸等交流，并且成为与达赖的对口单位。陈水扁总统在基金会成立大会致辞时表示，最近两年来，台湾和蒙古及西藏关系能够改善和提升的关系，就是唔再将嘅关键就系唔再将蒙古共和国人民以及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视作大陆人士。蒙古驻台代表处近期就会挂牌设立。在本港失业率轻微上升，十月至十二月失业率是7%，微升0.1%，有253,000人失业。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说，实际就业人口增加，但由于劳动人口基数减幅较大，导致失业率微升。他估计农历新年前后就业市场仍有压力，不排除失业率可能再上升。立法会的专责委员会完成房屋署连串短装事件的调查报告，并且会在星期三公布。消息透露，报告会点名批评三名当时主管房屋政策的最高层，分别是前房屋局长黄星华、前房屋委员会主席黄奕明以及前房屋署长苗学礼，指他们要为事件负责。另外，报告就有关的职责和整个建筑业提出改善建议，例如判上判和监管制度。有委员会成员认为，报告的目的并不是要令到某些人士尴尬，而是要引以为鉴。又认为事件发生之后，房署已经采取50项措施改善监管制度，对此表示满意。房屋署认为青衣长青村铁闸压伤男童是外判的保安工作，保安公司人员和维修技工沟通不足以及处理不当所致。房屋署巡查全港81个屋村同类铁闸，认为设计、安全和保养维修指引没问题。副署长刘启雄说，向管理公司发出警告信，要求提高员工应变能力。管理公司向受伤男童致歉，赔偿问题交由保险公司处理。天气方面，华南地区寻日普遍天色良好。在本港寻日天晴，受到烟霞影响，部分地区能见度下降至3000米以下，预料一股和缓偏东气流会在今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有烟霞，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中期的天气，多云有薄雾，而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his is Radio 2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啲，睇远啲啲。Radio 2 Welcome back。 预防流行性感冒，最紧要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饮食均衡，做适量运动，和有充足的睡眠。同时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至于小童、老人家及长期病患者，如果发现有感冒的病征，就应该尽早睇医生了。查询热线2833-0112。 面对经济转型，很多人都因为失业而感到彷徨。不

欢迎你翻翻嚟到呢个夜妈妈二夜爸爸，咁就系啊凌晨咧一点十分噶啦，咁啊啱啱听过啦，就系 BGS， 咁呢个就 The Heartbreaker， 咁啊继续系 呢个 黑色星期一，咁啊呢个 USO 真系匪夷所思啦，即系我暂时我都好难相信，真系我 未相信水底可能有 系啊，暂时接受唔到住。 不如我 唔会唔相信 你咁嘅， 系啊，因为水底太多神秘嘢啦。 不如我讲啲更加令你哋可能唔相信嘅嘢。 嗱，其实咧，系 先放埋过嚟几好。唔系因为咧，即系我要俾定啲心理作用，即系心理准备啲听众啊嘛。唔系因为点解咧？其实研究 UFO 呢个课题嘅时候咧，或者 USO 呢个课题，任何外星文明都好啦，其实都牵涉到一样嘢系几我哋人类从来未解决过嘅问题嘅。嗰个问题就系咩咧？人喺边度嚟嘅咯？其实就是一个好原本的问题嚟嘅。 妈咪生我出嚟 都得嘅，或者复制咯。而家 咁你今晚有一个好圆满嘅， 唔系圆满，而系咧，其实而家一个新嘅概念，即系嚟而家我哋讲 UFO， 可能而家好多人分析噶嘛，可能我哋所有嘅祖先系嚟自外太空嘅，即系外太空文明， 火星啊之类 嘅，系啦，或者我哋其他星球走难落嚟地球做避难所嘅啫，可能有啲人认为，咁或者可能有人认为我哋系一啲实验品嚟嘅，或者可能有人认为我哋只不过系，即系甚至如果你以研究 UFO 嘅题目嚟讲，我哋可能系望到 UFO 嘅时候，可能佢哋系我哋嘅祖先，咁我哋佢哋亦都可能系我哋嘅后代，即系唔知嘅，即系我哋研究呢个课题。 因 为 你对于时间方面，你简直系估佢唔 系啦，冇错。 佢究竟点玩个时间呢 Back to the future 系啦，冇错啦， 前后都唔知。 冇错，即系我哋人类时间呢样嘢系几恐怖嘅，即系其实原则上讲，边一个控制到时间，我哋就边一个赢。 咪长生咯， 或者赢咯，咁变咗，如果呢一个课题上根本就系讲紧。你想去研究出人喺边度嚟嘅啫，咁而家研究 USO 嘅时候咧，其实就要讲一个咧人喺边度嚟嘅课题。点解咧？ 点解系？ 大家有冇谂过人系可能喺水底嚟嘅咧？ 跟住我哋爬上， 我哋由鱼进化啊嘛，系嘛？ 嗱，其实咧鱼进化呢个概念就好渣嘅啫，我觉得，因为咧所有达尔文嘅概念咧。佢猩猩啊、猿人啊、变人类咧，我又觉得真系荒谬嘅。我觉得，尤其是佢自己都形容嗰个只不过一个理论嚟嘅，唔系实际嘅 science 嚟嘅，即系唔系一个实际嘅科学论证嚟嘅。就算而家俾佢讲到所有揾到咩猿人、咩猿人，中间咪好多 missing link 嘅咧，即系冇咗中间嗰几十万年去咗边噶嘛啲猿人。咁其实而家咧有一个可以话喺。欧美啦，就主要喺欧洲添，美国啊甚至都几唔认同呢个概念嘅，就系开始认真地去对待喺欧洲一啲嘅，讲紧系二三十年前一啲嘅学者，去讲紧人类系点样成为而家我哋喺度生存喺地球上面嘅表皮嘅陆上人啊， 表皮陆上人，点解咩叫表皮陆上人？ 因为咧，佢哋认为咧，因为佢哋有啲好多动物学家同埋科学家咧，研究咗好多嘅动物。例如而家我哋最所謂近親啊，所謂近親嘅意思，因為我唔係好 buy 呢啲係我近親嘅，包括嗰啲猩猩啦、黑猩猩啦， 即係你唔認呢啲親戚， 唔認冇可能。黑猩猩， 就算佢識彈琴啊，佢識揸筷子，你都話唔係。 唔係嗱，黑猩猩啦， 咁啊係嘅，即係啲人曾經講過就係話，即係如果即係。既然即系记唔记得阿 Tommy 咁曾经讲过呢个即系整玩具嘅人，咁佢话咧记唔记得？如果系真系由猩猩进化嘅，咁点解而家啲猩猩 仲系 咁 进 化咧？ 冇 错 冇错，呢 个都系一个几直啱嘅 冇 错论点。 同埋就算我哋最近我哋个一个即系所谓最近我哋一个种啦，就系、是、一只叫做Orangutan， 我冇读错咧。 Orangutan 应该冇读错，就喺婆罗奶啊嘅一啲嘅 婆罗奶个沙滩嚟啊， 唔系婆罗奶系一个岛嚟嘅 马骝。 咁你去过啊？ 我有去过， 我都睇过嗰啲马骝啫。佢好似人嘅性格，识系唯一一只猩猩 识笑嘅， 系识笑嘅吓。佢两边嘴角系识笑嘅，即系你知佢会笑嘅，系唯一一个。 招佢就会 笑。喂，咁好笑啊！呢啲我系养嘅，好玩喎。 系真系养嘅，因为已经就快绝种噶啦，俾人类当年灭。 沙，咁係橙色嘅長臂猿猩猩嚟嘅，即係其實喺科學嘅角度就唔可以叫佢做猩猩，只可以叫佢長臂猿啦。咁呢個最接近人類啦，所謂。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而家好多嘅學者，當時二三十年前喺歐洲有幾個學者咧就講咗個理論嘅，佢話我哋當年所謂嘅猩，即係我哋所謂呢啲猿人進化出嚟嘅人咧，其實係一個錯誤嘅理解。佢係真真正正咧，如果用一個比較真係真真正正客觀嘅角度，即係唔好你撇除曬你以前學嘅所謂嘅猩猩變人啊，或者猿人變人嘅嘢，即係用一個客觀，唔好俾人哋話咗俾你聽嘅嘢去主觀咗先。佢話可能根本我哋就係嚟自一種叫水生猩猩。呢種水生猩猩係我哋其實個祖先啊，係喺水底，即係當然係兩棲啦，但係主要係喺水底可以生活到嘅。咁佢用即係用咗一個好簡單、好簡單、好簡單，我哋日常生活嘅嘢去解釋緊呢個概念。咁、這個概念係咩呢？大家想問一下大家啦，點解我哋所有現代人除咗頭髮、眼眉毛之外呢，原則上呢，我哋成個身體嘅毛髮呢係差唔多等於秃毛咁滯嘅。 但係西人唔係㗎， 西人都好，即係你 compare 條動物嘅話咧、你西人嗰啲毛都係好少㗎嘛，你即係你即係 for example， 你睇下猩猩， 唔係㗎，嗰啲嗰幅嘢好勁喺中東嗰啲，淨係成幅 咁㗎，唔係，你係要將佢將動物 性感㗎， 你去將動物嘅角度，即係野生動物嘅角度，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最簡單一個 point 就係、所有嘅人類嘅背脊都冇毛嘅，所有嘅猿人。背脊成个身体都有毛嘅、包括猩猩嘅背脊都有毛嘅，系唯一我哋人类所谓自己叫自己猩猩嘅后代啦吓，系后背脊系冇毛嘅，毛发系极度少嘅，同埋我哋咧都系 即系如果比起动物， 冇错啦，冇错啦， 咁啊系极度少嘅， 系极度少， 即系其实你全身都有毛，不过有都睇唔到， 但系嗰啲系汗毛啫，就唔系保暖用嗰啲毛啦，咁但系我哋就系唯一一个好小型嘅。哺乳類動物咧係搞成咁嘅啫，即係得翻少頭髮，進化到唔知點解會變成咁。 咁即係下一個進化就係外星嗰啲完全冇曬毛， 冇曬毛髮啦。所以嗰啲 有可能，有可能，冇錯冇錯。因為呢樣嘢已經唔係原始嘢啦嘛，即係其實頭髮都係原始嘢嚟啫嘛。而家所謂 咁去保護身體啊嘛。 以前係咯，而家就可能係 fashion 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啲人就用呢個概念就話，如果喺水度生活嘅。嘅猿人咧，或者水面生活嘅，唔好叫猿人啦，水面嘅人類祖先咧， 水猴， 水猴啦，冇錯，個水猩猩啦，可以咁講。 我想象唔到你有。 咁你係唔需要喺個水上面係有毛嘅存在嘅，因為你 有毛咧就會阻水。 冇錯， 阻水又唔夠線水， 你又阻水啦，你又唔夠流線型。 所以點解嗰啲游水嗰啲要剃曬成身啲毛，同埋光頭去參加奧林匹克就係咁解。 都啱。 咁但係點解我哋唔可以喺水裏邊呼吸啊？ 啊嗱，呢個其實係一個謬誤嚟噶。有一個問題咧、就是， 我係冇魚鱗， 唔係唔關事， 冇鰓啊嘛， 唔關事，唔關事。你要記住一樣嘢，而家水底有好多個海洋生物都係冇魚鱗同埋冇鰓嘅， 鯨魚嗰啲要上嚟咬氣， 鯨魚係海豚啦、 啊。但係我兩分鐘，一分鐘唔上嚟都死㗎啦。 唔係因為我哋習慣咗空氣， 唔係你唔會死，你會上嚟唞一唞， 係咯，冇錯冇錯。有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去講嘅就係，因為美國好興一啲 B B 仔喺水池裏面出世咧，或者一出世， 因為佢哋根本係水噶嘛，佢哋話細路仔出世喺水咧，佢哋唔會飲啖水落去嘅，因為喺佢母親個肚裏面其實 都係水， 全部都係水。 同埋咧，所有 B B 一出世咧，佢哋係已經識浮，識得開眼， 係同埋喺水底都識開眼嘅， 係啊，冇錯， 擘實佢又唔會唞喎， 冇錯冇錯。咁呢個係。天然本能嚟、 本能嚟 basic。 但係以前有啲人話唔信噶嘛，但係而家美國已經哇，真係日日都有人咁做噶啦。咁但係點解係咁？咁啊冇人解釋到喎。點解冇一個 冇教過佢？ 係啦，冇教過佢、天生識游水咧，即係人類其實都天生都識游水嘅嚇、即係呢個係。 收尾係一個恐懼，令到自己喺水嗰度掙扎，冇曬力咁啊沉啫，放曬啲氣出嚟。 即係如果真係要游水嘅話咧，其實係人類係可以好游去自如噶嘛。但係呢樣嘢就真係同我哋所謂嘅祖先完全唔同啦。即係話咩咧？我哋而家市面上見到所有野生動物園啦，所有嘅森林裏面嘅猩猩啦，長臂猿啦，馬騮啦， 佢哋係會喺水底唞氣嘅。 佢哋係唔可以游水嘅。佢哋係一定要隻腳掂到水為止嘅啫。如果佢哋喺個海洋係會死嘅，佢哋係會沉嘅，佢哋係唔識游水嘅，係冇任何嘅猩猩識游水。包括如果你睇咗呢個猿人反擊戰咧，啲猩猩咪落唔到水死咗喺個海嘅。其實呢個就係一個 biology 嘅理論嚟嘅。所有猩猩係游唔到水嘅， 教都教唔到， 教都教唔到嘅。但係點解呢？大家又可以大家呢如果瞓咗嘅話，唔該拎兩隻手出嚟嚇。 瞓咗啊，著咗啦，點拎隻手出嚟？ 兩隻手出嚟啫，望下自己嘅手啦。 觉唔觉得自己嘅手咧，手指同手指之间系有少少扑 嘅？系啊，我细嗰阵时都 小扑，但系以前嗰、那个。睇過一個嗰啲電視嘅片集咧，嗰、那個係喺住喺水池裏邊嗰個撲嗰、那個有撲， 係嗰個仲多嘛？ 嗰、那個佢咩？ 我唔記得咗嗰陣時，好似係一個飛魚咁樣噶嘛？ 但係佢係有撲嘅，佢屋企水 退化咗嘛？我哋 唔係嗱，你睇，如果我哋手指公同埋食指嗰個撲咧，其實係最大嘅、嗯，即係其實呢一個撲位咧，如果你用而家個所有嘅生物學家嘅理論咧，解釋唔到嘅。 但係猩猩係冇呢個撲 嗱，冇錯啦。猩猩咧、猿人咧、长臂猿咧、马骝咧，系 佢系好似只脚咁， 系唔系直筒型嘅，系冇任何嘅边皮膊嘅，系、我哋人类有嘅啫。咁呢样嘢咧就是、当年咧嗰、那个即系喺欧洲嗰边研究啲水猩猩嘅理论嘅时候咧，系直情啲人质问嗰啲所谓信传统猿人、陆上猿人变人类嘅人话，咁如果我哋系陆上人变嘅，我哋要啲膊嚟做乜嘢咧？即系呢个系我哋。冇需要嘅 function 嚟嘅，即系唔需要存在 嘅、 嗯。 即系膊系俾游水嘅。 系膊系俾游水嘅嘛，同埋我哋系、 即系嗰个令到嗰个找水嘅 area 大啲，咁、就可以。 咁、所以我哋甚至其实我哋脚嗰个膊都系有嘅，不过系少啲咁解啫。但系我哋猩猩、长臂猿同埋马骝或者系猿人咧， 系冇， 因 为佢系我哋，佢哋， 所以你就唔敢相信佢系你亲戚啦。 唔系， 因为佢哋只脚咧都系好似一只手咁。 系啦，冇错啦，一嚿好似 找嘢噶嘛。 啲人即系如果你有啲人形容就好似。似香肠，但系就冇晒扑一嚿嚿一嚿嚿。 咁但系点解我哋个身体会系咁啊？唔系好似条即系海，好似海洋生海洋生物咁。 所以咪就话我哋可能嚟自一啲喺水上生活嘅猩猩。不过后来我哋咧就 两栖类嘅， 点解唔似青蛙咁样？ 但系我哋后来就上咗岸，竟然咧就 上岸啦，买一楼啦， 统治咗呢个地球，即系我哋系恶咯，其实系。 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对爱很欣赏，直来直往，有一种勇敢叫做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事是小孩，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上街街上，送到路灯两旁，转向小巷。 知啊，佢系好嘅歌名咧就叫做《自来之王》。 系咁啊，咁啊犀利啊，水星星， 水星星。咁啊喺水星星之前咧，阿彭晴麻烦你啦。咁讲讲俾大家听地球上面嘅天气噶嘛？ 好啊，地球陆地上嘅天气咧就系咁嘅天晴啦，同埋有烟霞啦，稍后咧会转吹呢个多云嘅吓，气温系介乎16至到20度，吹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本周中期咧系多云同埋有薄雾嘅。 系啦，咁啊电视机荧光幕咧显示咧系空空如也嘅，咩 warning 都系冇嘅。现时室内气温咧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75%嘅。咁啊翻翻嚟呢个夜妈妈与夜爸爸之系逢星期一都系噶啦，黑色星期一。咁啊有阿文海啦，有彭晴啦，同埋有 Jason。咁啊你好。 咁啊，繼續講啲嚇。 如果有乜扭開嘅話咧，今日係講咧 USO 咁啊，加啲水底嘢，水底文明咁樣啊嚇。咁你其實而家聽已經 miss 咗所有最重要、最好聽啲嘅啦，咁都可以瞓嘅其實都。好，我哋繼續啦。 咁其實咧，仲有一樣嘢係講當時有啲專家去分析嘅，因為佢哋其實點解要咁樣去由一個所謂水星星變人類，而家人類嘅理論咧，就係、是、如果而家所有研究緊黑猩猩或者係長臂猿嘅專家都有一個情況去留意到嘅。 嗯， 就是咧，所有嗰啲 B B 一出世咧，即系猩猩 B B， 系全部见骨噶，即系你系佢哋嘅皮下脂肪咧，系等于冇咁滞嘅。咁、 嗯、 我哋人类咧，你知咧， 一出世就 baby fat， 系 喺个胎里边已经有啲 fat 啦。同埋我哋人类本身啊，系储脂肪同埋皮下脂肪嘅量咧，系比一般所有嘅猩猩类动物咧都系多。 我又唔觉得呢、啊這个。一般嘅猩猩或者佢哋嘅脂肪，點解佢哋唔會充？因為佢哋成日跑嚟跑去，有用到嗰啲嘢。人類係 唔係，佢哋嗰個比例比率咧，係我哋高啲。 因為喺野生，佢哋成日佢哋根本冇機會俾脂肪積聚噶嘛。 但系 B B 就真系冇咯，即系猩猩 B B， 你如果影住佢咧，由大应该去到差唔多一年两年咧，都系瘦嘅瘦猩猩 B B。 我从来未见过一只野生嘅动物，你会见到系肥高。通常佢哋行嗰啲肌肉已经 bang bang， 即系个个都成。 俾人养嗰啲又会肥啲 啊， 俾人养嗰啲会咯。 俾人养， 我测试下云海嘅脂肪含量先。哇！ 你直情扯上山坡两日啦，你要。 唔系， 所以我想问你咧，就系佢哋研究猩猩 B B 嘅时候咧，即系佢哋嗱，佢哋知道人類嘅 B B 仔出世咧，就係可以喺水底 冒 出嚟，佢哋唔會喺水底透氣。 冇錯冇錯。 咁即係佢哋如果要研究猩猩嘅話，佢哋要首先浸死呢只猩猩。 唔使，因為個問題係佢哋研究野生嘅猩猩咧，係冇任何一隻猩猩 咧落水， 係可以落得水 嘅。 即係甚至佢哋驚水、恐懼水到嘅地步咧，就係你只要係。即係佢哋試過點咧，將啲食物啊擺喺個即係河邊嘅位置，咁、有啲係擺遠啲，有啲係擺近啲。遠啲嗰啲甚至係好食啲嘅。咁嗰啲猩猩咧，直情係隻腳都唔敢行落去，係用嘅手喺個河邊攞出嚟食。咁啊，只可以攞湖邊嗰啲食嘅啫。 放棄嗰啲好食啲。 係啦，入去嗰啲係完全唔會再游嘅。咁即係佢哋甚至有啲嘅研究就發覺有啲猩猩係嘗試過游水或者嘗試過游河游湖咧，係真係會浸死嘅。即係除非你即刻會救佢上嚟咯，唔係佢就即一路沉。咁噶啦，咁啊沉落底就死噶啦。 即系狗仔式都唔得， 咁 乱爬都 乜都唔得。 咁只狗喺呢一方面聪明 嘅。咁可能所以因为狗同我哋人类系 friend 咯，即系如果我哋嘅祖先系都系识游水噶嘛。 同埋狗系海豚啊嘛， 即系如果咁讲系嘛，即系 海豚进化啦。 咁變咗，所以而家呢個理論咧，以前就當係廢話嘅，即係廢話到成啲專家仍覺得呢個係冇可能咁樣嘅。咁嗰陣時啲人都話啦 ，OK， 你話你哋嗰個猿人理論係正確噶嘛 ？OK， 我俾足你三四十年你去研究。咁而家真係經過咗世三四十年啦，其實嗰個猿人進化理論咧 已經完咗啦， 真係原則上係冇噶啦，因為你missing link又揾唔到，你嗰啲所有當時嘅疑問嘅嘢咧都揾唔到。咁所有人類點解即係由嗰個時期變落嚟之後，又即係你而家就算歐洲、非洲驗嗰啲猿人種啊，同我哋又唔同嘅喎。咁點解要咁樣即係用曬任何科學研究解釋唔到嘅時候，咁而家啲人咧開始就面向呢一個水星星嘅概念就研究，但係就未認同佢哋係啱咯。 係因為有啲時間好難接受。 係啊，咁就變咗要係即係一個。长啲嘅时间去理论，不过而家就问题就系开始有一个新嘅概念出咗嚟咯，即系呢样嘢系终于肯人被认定系一个有可能嘅机会。 嗯嗯， 系，即系就系呢个呢个系呢个概念。 系咯，咁嗰阵时讲又话我哋啲尾龙骨就系条尾咁退化，咁所以就 冇尾， 冇咗冇咗条尾咁样噶嘛。 但系我又觉得尾龙骨从来可以即系 整条尾咁就好难 整条尾有冇咧？ 咁以前读书嘅时候又话北京周口店发现呢个猿人嘅化石，咁又系假咯？ 唔系 假，可能佢哋即系自己 唔系人类进化， 唔系当年吓诶、发现咗之后就发生咗第二次大地大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而家个人源头都唔见咗噶，真系唔好意思啫。我觉得 俾人立咗。 其实咧当年系俾日本人咧就抢咗嘅，不过而家究竟个下落喺边咧？众说纷纭，冇人知道。咁入中国政府其实系由始至终系想揾到翻呢个北京猿人头骨，因为重要啊嘛，即系代表咗中国喺北京以前讲紧几十万年 有人噶啦。 系啦，但系我又咁谂咯，即系好唔好喺嗰个附近地方再掘多啲咧？即如果那個山頭那個野嶺 有一個 是咯，咁成個北京得一個北京猿人咁啊，冇 可能啦、啊，要繁殖 好似渣啲喎。咁所以雖然呢個概念係咁樣講啦，咁但係都就算講北京猿人講嘅都係好近我哋嘅祖先啫，即係好近我哋現代人直立人嘅。咁你講緊真係以前最早最早嗰啲猿人嗰啲嘢咧，到而家真係有 missing link 解釋唔到。咁變咗而家啲人咧就開始概念係呢樣嘢，咁啲人就開始有研究一樣嘢就係、是、個水底文明。 嗯。 咁咪讲起以前好多传说嘅，讲緊阿特兰提斯啦，讲緊古代嘅水文明啦，即係如果你讲緊太平洋成个太平洋。 而家讲水底文明唔系嗰啲即係以前嘅陆地文明，但係俾水掩盖咗， 系 直情系 系冇错冇错。唔系即係呢而家所有人形容嗰个水底文明呢，咪就係话即係应该相信佢12000至15000年啦，喺全世界都有唔同嘅神话，就係、是、话水大洪水啦，之后个水位咧就可以涨高啦，涨高到位置咧就将好多以前远古嘅文明时代嘅嘢就浸晒啦咁样。咁就算呢个概念以前啲人都话系假噶嘛，即系佢话有冇可能啊？即系我哋嘅文明冇理由，即系因为而家人类历史讲到最高都系讲紧比尽七八千年嘅所谓嘅文献记载记录或者口传嘅历史七八千年。咁但系而家讲紧所有所谓被毁灭嘅文明咧，即系可能喺水底下嘅，就算系亚特兰提斯，即系当年希列柏拉图写嗰阵时，佢系公元前400年写，佢话呢个故事系嚟自9000年前嘅。佢话9000年前个亚特兰提斯系一个非常之先进嘅国家，用水晶去发电同埋储能量，之后咧系毁于一个地震同埋洪水，咁就冇咗嘅。咁但系呢啲嘢，即系如果系而家嘅角度嚟讲，咁咧，哇！我哋而家先系最先进、啊。點解以前有 倒退咯？ 就係倒退咯，係咯。所以頭先咪講起個迦太基文字嘅迦太基咧，就真係一個即係可以話一個當時，如果佢再發展耐少少嘅話咧，佢已經可以紅據整個歐洲同埋地中海所有國家噶啦。佢哋當時嘅古文記載咧，佢有自己文字先啦，因為古代有文字嘅國家唔多啦。咁佢有自己文字，佢有自己嘅科技。佢甚至成個地中海嗰個灣位咧，即係而家個特尼西亞嗰個國家咧，個東北邊嗰個灣位咧，係一個軍事基地㗎。即係而家你哋有個係啊，如果你哋去到而家參觀咧，佢有個構造圖嘅，係一個純圓形嘅軍事基地，成個海港係圓形嘅，每一個圓形中間有一個圓形嘅運河， 已經係一個人造嘅海岸。 係 啊，但係講緊迦太基民族係講緊差唔多係。即嚟我哋而家係3000年歷史到嘅時期， 已經識填海， 識填海、就識有軍艦， 愚公移山， 所有嘅科技佢有炮彈，有有唔同嘅玻璃製作，因為嗰時已經有玻璃製作。 咁即 係 唔係中國發明彈藥嘅？ 如果以佢嗰陣時嘅文明，因為佢俾人滅咗啦嘛，咁如果你用古代文明嚟講，其實你好有斟酌性咯。咁我嗰陣時因為我去過嗰個遺跡啊嘛，我喺嗰度睇過啊嘛。咁佢哋有啲喺當時畫翻出嚟嗰啲陶器同埋一啲嘅畫出嚟嘅嘢咧， 你仲去過港？ 我去過迦太基，直情喺個海岸嗰度，我直情喺嗰度。我直情喺嗰個， 係咁揼腳，喺希望啲腳毛留低。 我唔會咁。 你尋找他， 千祈唔好有腳毛留低。咁裏邊有啲嘅人像，你直情見到，我覺得係惡言㗎，因為咧佢有啲嘅係陶製嘅 有冇外星飛？ 冇錯啦，我就講呢樣嘢。 愕然就係因為外星飛啊！ 佢有啲外星，唔係佢有啲嘅泥做嘅人頭咧，人頭咧就係講緊佢當時見到啲人同嘅樣，例如可能見到中東人就畫個中東人嘅樣出嚟啦，有啲波斯人畫啲波斯人嘅樣啦。有一啲人嘅樣咧，直情係外星人樣嚟嘅，大頭，即係如果其中一 眼， 其中一個見到直情係似咩咧？似一個而家鹹蛋超人咁嘅樣嘅嘢。咁你即係，但你要記住嗰啲唔係玩具啊！嗰啲 鹹蛋超人都幾外星人嘅都。 係啊係啊，即係佢，但係嗰啲唔係玩具，佢啲係記錄佢哋見到人樣嗰啲人啊。有啲咧就係三尖八角嘅頭，啲眼係斜角形等等，即係佢完全就算係嗰個陳列館佢都。佢喺个标志度都写唔到嗰啲系乜嘢，就系话啊，发现呢啲嘢咁样， 系咯。 咁而佢仲有笑， 有呢啲嘢， 咁仲讲唔到系咩？ 讲唔到乜嘢？ 有嘢， 有嘢就。仲有佢发明，即系发现咗好多个泥做嗰啲灯台啊，即系话攞住洗手嗰啲灯台咧。我哋一路望住啲灯台，我就已经喺度愕然啦。因为每一个灯台拎起手咧，就好似我拎起一个飞碟。 哦，系咩？ 飞碟上面咧有啲纹嘅，个纹上面有个窿嘅。你自然覺得我係有架飛碟喺我手咁樣拎住，咁而嗰啲係佢哋嘅文化，咁呢個係佢哋嘅生活方式，佢哋見證嘅嘢嚟嘅。咁呢個民族咧係喺當時嚟講，差唔多係被認定為喺羅馬同埋埃及人眼中嘅死敵，因為佢哋知道呢個人呢一個區域啲人突然間科技發展得咁勁，咁係咧當時成個羅馬帝國咧係以全軍隊形式咧係坐船過到去呢個地方，一定要殲滅迦太基嘅。 呢啲人真係 妒忌心， 妒忌心重， 太重 但係咧係殲滅到你都唔信嘅地步。當時咧係將全個迦太基所有人殺曬，包括男女老少，同埋將成個城殲滅。 Crazy！ 豬狗族嘅即係簡直已經係小兒科 啦， 成個民族興起咗佢啊！ 冇錯， 我諗翻鹹蛋超人真係好似外星人，嗰套衫啦、個色啦、佢隻眼啦，不過少少改良啲，但係啲顏色唔同。最似嘅卡通片係嗰啲。 若是自己不敢作主動，怕寂寞難敵過心癢，若是自尊心做。 天咁样做，你有自己一套。咁啊，我哋啲听众咧都系非常之高 level 噶吓，咁啊问啲问题都系非常之深奥噶。咁呢个咧就系阿空啊，阿红哥，我想知道咧，现时究竟有啲咩解释？粒子物质嘅由来咧？咁样。 呢、這个其实呢个问题咪即系问究竟神系边个 ？Exactly 咁啊，有冇神咁咯？ 系咯，即系咁神啦。 究竟无端端点会有物质起嚟咧？ 系 点解会有东西咧、嗯？为什么会有东西？知唔知道？ 我可唔可以用一个好圆嘅方式解答佢？ 系 其实有物质嘅原因系乜？有反物质啊嘛。 嗯， 讲完噶啦， 讲完啦， 所以有物质，恭喜晒，恭喜晒。呢、這个系要谂要谂噶，呢位听众阿红，我知道 我其实系讲咗噶啦， 你知道你谂到的。 会考咁咪答呢几句答完。 咁唔得，香港啲会考制度系 唔明白啊， 系啊，唔得，咁啊， 佢会使你玩嘢啊。 香港唔得， 其实就云海夜妈妈夜爸爸。 但系严格嚟讲，系咪答晒？ 原则上真系答晒嘅。 嗯。 同埋原则上，如果大家有机会研究，我唔知道香港有冇人研究。物质反物质， 我相信日本可能会有啦。 系啦，香港可能唔知 道。香港 啊，但系而家其实研究反物质系呢两年系新千禧年一个好大嘅课题，同埋好多人真系研究反物质。 反物质系咪即系上次佢而家美国话，即系已经有人研制咗一条铁羹可以变咗橡皮咁软嗰啲反物质 咧？唔系，又唔系，即系佢其实有 变咗冇呢样嘢。 其实咪一个概念，大啡个概念即系话，如果我哋有物质嘅存在，其实你另一个叫反物质嘅存在。不过反物质你系探测唔到，你摸唔到，同埋佢嘅功用系乜冇人知道。 因为佢冇唔系物质， 唔系物质，即系话其实佢意思即系话，可能我哋望到宇宙所有嘅黑色嘅位置咧，可能都已经存在嘅反物质，不过你系摸唔到咁解。咁、但系佢哋嘅 function 系咩咧？而家咪研究紧咯。但系即系话，其实如果你有物质嘅存在，有乜粒子嘅存在，即系反物质同埋反粒子嘅存在。咁但系佢存在嘅意思一定有佢道理嘅。咁、但系 呢个要问下哲学家。 系啊，呢啲其实真系要，即系其实你问呢个问题，等于你问其实神系边个咯。咁即系我又可以答你，即系话神嘅存在系因为有魔鬼咯。系答完。 咁我好深信佢一定会明白。 系咪 听呢个节目嘅听众多数都有啲 professional？ 系冇错冇错。 Highly educated。 Highly educated， 多谢。 咁頭先講到邊 咧？我哋頭先講下呢個水星星我就想問一下啦。你話呢個水星星呢個學説咧，咁究竟而家喺邊一啲地方係比較流行，同埋會多啲人係相信呢、這、一個？ 其實喺歐洲咧，就係、是、比較相信嘅。即、係我唔知道，其實喺我眼中咧，我覺得歐洲人係比較聰明同埋比較開通嘅。即係 compare to 某一啲國家嘅喎，即係我唔想講邊個啦。 咩邊例如咧？ 誒唔好講例如啦，係真係有啲國家係純粹想愚民政策噶嘛。即係我覺得 總之等到我死咗之後先搞啦。 即係歐洲就會係比較開通啲，佢思想會闊達啲。佢研究即係人哋有理論，佢唔會即刻 ban 咗。 總之我在世唔好搞咁多嘢。 咁啊唔会，咁变咗欧洲其实而家开始接受多咗嘅，即系甚至头先我讲好多嘅 NASA 嘅有问题嘅片段啊，或者我啲 UFO 嘅个案啊，甚至好多佢哋认为有啲问题存在嘅科学理论咧，其实都系靠系欧洲嗰边嘅科学家去质疑先嘅。咁啊头先讲嘅迦太基啦，咁呢个迦太基嘅民族俾罗马直言歼灭咗之后咧，其实佢哋。病到点咧？佢哋要直情病到焦土政策嘅，即系病 烧， 直情系将所有佢哋当年住喺度嘅人嘅骨啦，直情掘晒所有人嘅坟啦， 化为 烧系啦， 好尽， 烧完之后 真系绝到啊， 绝到咁 ，DNA 都揾唔到。 系，但系咧，而家所以我头先咪开喺开始做节目嗰时咪讲起嗰块碑嘅， 迦太基文。 如果嗰块碑系迦太基文，咁莫非即系讲紧？其实那个民族有一部分去了以色列。咁以色列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嘅，即係因为其实犹太人有十二个支派啦，咁又当原则上有成十一个支派唔见咗啦，原则上吓，即係因为你好难分别究竟边一个种等边一个种嘛。咁如果其中一个支派原来系迦太基种嘅，咁哇，即係你諗下呢个故事嗰个背景其实几复杂，同埋你可以想象中点解犹太人可以咁聪明。點解猶太人可以喺嗰個時代，公元二千年前可以掌握到咁多技術？咁佢咪嚟自 技術嚟嘅咧？即係譬如猶太人， 其實佢嗰陣時學數學啦，學天文啦，學占卜啦。嗱，雖然佢哋而家話自己以前冇學過占卜啊，其實有占卜書噶嘛，有天文學，佢哋係即係講緊係一公元前二千五至三千年，佢哋已經研究緊天文學。猶太人講緊，講緊建築術啦，講緊呢個航海術啦，數學啦。 其實猶太民族呢個族嗰個腦筋思維咧係幾醒嘅，同埋佢哋嗰個團結好勁嘅。咁同埋你諗下，當年佢哋由佢哋舊約開始到新約咧，如果佢哋其中一個民族性真係迦太基嘅話咧，嚇，咁佢哋同埃及啊真係世仇啦，甚至佢哋同羅馬真係世仇。咁你諗下，最撚尾係羅馬統治咗以色列，係啦、甚至啊，你講起羅馬咧，好唔好而家講咧？我驚一間唔夠時間，遲啲講，遲啲講。 你想講咩 咧？快啲講埋 佢。講起羅馬咧，其實有好多個預言，咪講起羅馬時代好多個預言發生末日啊，或者發生世界大戰嘅。其實喺我眼中咧，其實而家呢個年代依然係羅馬時代嚟嘅。 點解咧？ 其實係冇變過㗎，即係話羅馬時代咧係由公元前。二百幾年開始到而家，其實我哋仲要係羅馬帝國其實擴張咗版圖嘅。點解咧？ 我係唔係好明嚇？點解？ 我哋而家所有用嘅英文字母啦，都係拉丁文字嘅字母啦，都係羅馬人所創嘅。咁包括英文咧，其實都係羅馬人所創嘅字母嚟嘅。即係英國人以前冇文字噶嘛，佢哋係攞咗羅馬人嘅文字嚟做文字噶嘛。我哋所有而家嘅英文字母都係源於羅馬帝國嘅。所 以我而家同啲英國人講話，我唔係講緊英文，我係講緊羅馬。 你係講緊英文，不過啲文字係屬於羅馬人嘅，即係話客家人係講緊客家話，但係佢係用緊漢字。但係我哋全球所有嘅英文字母、拉丁文字，所有都係嚟。 喂，咁咪冇辦法啦，唔通我哋反咗去呢個全世界咁樣講嘅 language？ 之後仲要係我哋所有嘅閱歷。都是用緊羅馬太陽， 即係都係托迪嗰班友做嘅，巴黎斯圖達嗰班。 即係總之係羅馬嘅太陽力，我哋到而家都係用緊太陽力。仲有一樣嘢好得意嘅，所有電視節目、所有電影同埋所有嘅 internet 嘅臨尾嗰段嗰個文字咧，都係羅馬數字嚟嘅。 所以呢個電影都係羅馬年代。 我哋都係羅馬年代，所以我哋所有嘅預言咧，講緊羅馬年代發生嘅事。 即係英國人話嗰啲係英文，就實在太自大啦。 佢哋太自大，英國人哎呀，歷史好短嘅啫嘛。讲真，我哋唔好评论英国先，咁啊继续讲呢个水底文明先。咁咧，其实去到即系后来亚特兰提斯又话，即系可能存在啦。即系而家我都等紧而家古巴嗰单嘢啦。即系咧 ，Sony 做 graphic 话搵到古巴对开独家播影权嗰度咧， 又封锁现场，跟住 系啊，到而家都唔知佢有咩声气啦。但系咧。有一單嘢咧就一定要講嘅，因為呢個所謂嘅水底古城咧，差唔多已經可以話係由我開始聽到有人懷疑到而家可以俾人肯定咧，都真係存在。就係、是、上次都提咗少少嘅，喺日本南部有個叫遠洋國島啦，遠洋國島其實就係沖繩島最南邊一個島啦。咁離開釣魚台就唔算太遠啦，離開台灣又唔算太遠啦。咁、那個水底咧，其實喺九一年嗰陣時咧，有一個漁民。佢係當地人嚟㗎，因為嗰度風大浪大，佢係無意中嗰次打魚咧就潛咗落去睇，佢見到啲一嚿嚿石嘅遺跡咧，成座好似俾人切割一個角一個角咁樣位嘅，佢就覺得咦咁似一座城市咁嘅，咁佢就上翻岸同啲人講，咁啲老人家或者當年嘅學者自然覺得搞錯啊，我哋水底裏面有個城市，你真 係太搞笑啦， 係你真係眼花，你撞鬼啊真係，咁於是乎就冇人理佢，佢反而之後咧就向外國啲人講，同埋日本當地喺北京喺東京喺東京一啲嘅學者咧就信佢。北京又唔知信唔信啦， 有 support 俾佢落，俾成個 team 落去。 咁咧就開始有啲人咧就話進行研究，咁開始派一啲嘅日本自己嘅學者，過咗幾年喎都要講緊係，就落去個水底啊好咯，裝下啦，你話有嘢咁啊落去裝，裝完啲人話咦一座座城真係好似所有嗰啲牆啊、角位啊，又好似真係好人工 磨過嚇，即係。 嚇、啊！真係好平滑嘅，平滑到你唔信嘅。咁開始啲人話：咦，有可能呢個真係一個古代沉咗落，或者唔係沉咗落去嘅，可能一個我哋以前冰河時期用咗啲冰之後個水位漲咗，遮咗一個位置嘅地方啦，個古城啦。咁之後開始啲日本專家就慢慢研究。咁去到呢啲消息當然傳咗俾外國啦，首先當然傳俾嘅就係美國人啦。咁呢個必定㗎啦。咁喺1994年。終於有第一個嘅美國嘅學者 衝落去，真係睇到影曬。 唔係咁衝落去，咁嗰個係一個波士頓大學嘅一個學者嚟嘅。但係呢個學者咧就我眼中係可以不理嘅呢、這個 Rob， 你又同佢有過節？ 我唔係同佢有過節，我覺得佢乜嘢都話唔係，但係咧佢又唔會真係落心去研究嗰種咯。即係乜嘢都 say no 而唔去做研究咧，最容最 easy 㗎。係 啊係啊 係 啊， 但係好多呢啲人 㗎 嘛， 係 啊，佢就係啦，佢就真係潛咗落去，佢就話睇完之後話，切咁 nothing。 佢話你啲牆係平滑， 可能係啲珊瑚鋪到成塊牆之後平曬咋嘛。 咁其實佢呢個謬論，其實佢可以話海水撞擊都可以打磨。 但佢亦都係咁講啊，係佢話海水侵蝕咁樣，講咗好多好多理論之後咧，佢話：，唉，我好失望啊！其實呢啲係天然嘢嘅咁樣。咁當然日本嗰扎喺沖繩島嗰人話嚇， 即刻哦， 係啊 ，run so the so the 哦，咁但係日本但係日本人唔會咁容易相信嘅，因為派咗另 唔 係佢自己派咗其實，但係佢再因為其實佢要得到外國公認嘅嘛嚇，咁佢再派另一隊添，係喺都係美國嘅，差唔多成十人隊伍落咗去睇，咁嗰班就啱啱調轉喎，嗰班其實開頭麻麻啲信，覺得誒邊有可能有水底城嘅咧，咁啊潛咗落去攞埋相機攞埋 video 落去啦，上完嚟睇完曬成座城，包括你揾到一啲嘅原柱嘅柱位嘅坑啦， 哦， 揾到一啲你直情遠望去似一個人頭嘅像啦，等等等 等，呢啲打磨唔到啦係嘛？ 係啦，同埋嗰啲直角位嗰啲打磨位咧，佢話直情 perfect 嘅，上到嚟啲人直情話。我一生人都未見過一個水底有啲咁震撼嘅嘢，由96年、97年開始傳到呢啲消息翻出嚟啦。咁我嗰時只係睇到一兩張相片嘅啫。咁去到2000年咧，就直情係日本政府啊，直情派咗成隊天落去做咗曬成個 research， 影曬人造衛星圖啊，每一忽有啲乜嘢，每一埲牆係點樣做曬。咁嗰陣時我聽到呢個消息嗰陣時，我就覺得心好痕，我真係好想睇下，即係我又唔中意潛水，我又唔會落去潛水嘅。咁我心諗啊，你估佢哋會唔會有一日佢真係拍曬出嚟咧？因為永遠都係得兩秒鏡頭就冇噶啦嘛。我喺日本睇過咩？嗰時2001年嗰陣時，我直情去到橫濱有個。水族博物馆佢係播㗎嘛，我特登去到睇。 啊仲要道路。 冇因为你咁讲嘢我係唔会做呢啲嘢㗎。 所以你屋企有名 VHS。 我係唔会做呢啲嘢。我係唔会做呢啲嘢。咁、之后呢佢真係得个五分钟。 啊咁你就去。 几个角度哇去到我真係离晒谱。咁我就心諗哎呀呢次真係冇乜机会，因为你知道日本人可能佢鍾意呢啲嘢比较自己保守嘅嘢嚟㗎。点、知哎上年嘅12月我去日本。竟然 成條片拍 到到呢條片，成條片。咁當然啦， 咁我哋嘅聽眾如果一聽到嘅話，你係值得開心噶。但係呢條片咧，亦都會足本俾你睇到。 係咁嘅事 ，Sorry，Sorry， 唔係咁樣，即係睇下係咪睇下有冇人有興趣先啦。可能啲人冇乜興趣想睇咧。 就算有十個人，都要俾佢睇，因為呢十個係代表佢精英，精英。呢啲係精英，一定要去 睇。再加上我哋又想睇， 一定就算係十個，今次我哋就搞十個名額，冇人睇啊嘛！你話 嗱又打電話嚟㗎啦， 冇人，你話冇人睇啊嘛？十二十個，今次送埋腸仔雞翼，一廿個人， 唔係因為你唔同 UFO 啊嘛，你可能啲 喂真係有人打電話嚟，唔好講， 真係有人打電話嚟係啊， 啲水底文明嘅嘢，啲人唔係好。欣賞嘅，但係咧，我睇過，我睇過曬啦，我睇過曬，我都覺得睇完咧， 匪夷所思。 我都覺得俾我勸服到我，我覺得呢個地方嘅水底咧，真係有啲嘢咯。 OK， 你而家睇下個電話先，雲海係咪要搞啊？ 係咪真係我哋個 你自己睇，你自己睇下咯，唔係你電話可能係雙台嘅係嘛？ 咩嘢啊？即係有人有興趣嘅話，都有可以嚇搞得過嘅。 有興趣啊！ 幾時一會快啦？ 嗱、人而家已經有咁多票支持啦， 即係我哋等呢個 National Geographic 播呢個古巴 之前， 我哋已經搞 做一個深造會先， 即 係跟住先安排大家申請去睇個 National Geographic， 因為你知佢哋嗰啲通常都又要蹲下鐘啊咁樣。但係我覺得 人哋話我哋蹲添啊，大佬啊，你總之上次搞已經話我哋咁耐啊， 上次已經話我哋蹲啦係嘛？ 係啊，又話接電話啊，已經又話唔係打電話嚟，又已經報咗名 啦。上次你 keep 咗人哋成個幾鐘頭 啊， 大佬。 上次係 都冇怨言，人哋都冇怨言，亦都冇電話響過。你今次唔可以令我哋失望。 好啊， 嗱佢話好啊，各位得啦，唔使打我嚟，佢已經好咗啦。遲啲啊，係嘛？ 遲啲咧， 即係喺2005年之前咧會打。你嘅遲啲。 嗱， 今次佢哋喺如果大家有細心聽過雲海黑色星期一嘅即係夜媽媽夜爸爸裏邊咧，你上網聽翻最近應該喺呢五集裏邊咧，雲海曾經講過佢有幾餅帶。 係啊， 咁大家可以上去聽翻，搜集翻呢幾餅帶資料，我哋一次過睇。 我話有邊幾餅、 然之後我哋一次過嚟到見證。 有講過嘅，你有講係啲帶係你有喺屋企收埋咗，攝住啲位咁樣嗰啲嘅。 最嬲你都係唔俾我哋去你屋企啊嘛， 同埋希望你將上次。事实的全部的带播晒。 是。 即包括那个 包括你给了我的那个 EBE 那段片即是那个外星人接受访问那个。 嗰个拎住个水晶嘅咧喺度抛抛嗰个， 即系农历新年礼物嚟嘅喎，呢个真 呢个好大嘅 大利是啊！ 大家如果你有新机，唔好嚟睇啦，真系 唔系呢啲真系精彩嘅，我哋觉得 精彩，真系精彩， 同埋我都谂唔到， 真系好人阻啦，二零三 系啊， 佢都改变咗， 系咪啊？即系我都学咗精神啦， 系啦，要好人系嘛。 唔係，同埋我都諗唔到，我都有機會成段喺日本嗰啲片真係原來咁正嘅。 係，咁你即係唔係講日文㗎係嘛？如果講日文唔緊要，我會捉個雲響上嚟電台，佢自己錄一段聲，翻譯咗之後， 你放心， 耷落去先。 我會播一個喺美國嘅一個 document 嘅版本，之後播一個冇聲音嘅完全水底畫面嘅。 哇！喂，不如我揾啲咩？揾啲嗰啲 blum blum blum。嗰啲 meditate 嗰啲咧，即系催眠型嗰啲咧， 我哋 library 务求睇到你瞓着咁样吓。 但系我谂都唔会瞓着嘅，嗰度我谂一路睇落去，即系我都系个角度咯。 会唔会太多水咁咩都见唔到咁样？就见到一嚿石，跟住哦系咁， 清楚 嘅 系嘛？ 大家睇下啦， 嗱一言九鼎啊吓， 系 等下佢讲 好， 今次应承埋你， 系 每人系。要自备呢个， 自备呢个汽水， 自备水同埋肠仔。 如果我名额系50人咧，咁我自刮经济低迷，自刮荷包买50罐汽水系咁。 今次我唔会再令到啲工作人员咁难做 你会将事实全部一早讲晒，等大家唔会等到最尾，跟住原来仲有饼带嗰啲。 唔会噶啦，唔会噶啦， 因为呢个系港台，你知道啦， 系知系嘛，系冇错， 即系 我唔会咁样。 八个钟就 系 八个钟啊嘛。 唔係，咁你真係要講清楚噶嘛，係咪先？ 唔係啦，你真係 嗱，我哋節目 係 做咗兩點，冇理由兩點做到兩點四都係啦，係 我衰啦， 冇理由做兩點四啊嘛，答正就撇噶啦嘛。 所以咧讲水底文明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大家系喺呢一刻，我觉得始终系一个思维概念嘅改变咯。即系大家都可能见到每日有啲嘢系嚟自水底嘅，或者系佢可能系睇落似系嚟自天空，但系可能嚟自水底，或者我哋嘅祖先亦都可能嚟自水底。会唔会水底其实同我哋嘅关系系好密切咧？咁呢个咧，即系我希 要问一问下史不知啊，呢个 系就好啦， 水怪。唔係，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嘅話咧，我哋要即係各政府係要把握一啲嘅時間去睇下水底。 其實我真係2003年，我覺得有個 wish 就係呢個希望咧，即係各個政府希望唔好再隱瞞啦，即係慢慢即係唔好完全隱瞞咯，就逐步開放啦， 逐步開放， 慢慢將啲可能係1942年嘅資料，而家俾2003年嘅人睇，跟住先慢慢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 係， 希望。 但係呢個水底嘅即係水星星呢個講説法咧，你覺得仲有幾耐嘅時間先至會即係逐步被人接受啦？係咯， 正常嘅理 論 嚇。我諗，其實我諗，如果喺歐洲嚟講咧，可能1-2年就 OK 咯。你如果去到真係美國或者係其他亞洲國家嘅話咧，俾多 十年 咧，係呢樣嘢可能真係需要，因為可能未，我哋始終因為我哋雄霸咗陸地太耐啦，即人類永遠覺得我哋係陸地人咯。 咁啊係，其實我哋係兩妻女， 我哋其實係兩妻女。 今晚試下先嚇，哇！今晚真係～好多嘢都一時間難以接受， 難以接受， 慢慢諗下， 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美夢啊！今日無名氏話好多巧合嘢，喂，唔好再講 USO 啦！上次講 UFO 又發生火警，我唔知咩事 啊！上次講 UFO 發生火 警，今次咩發生講 USO 咧又發生火警，希望你冇事啊！唔好講笑啊呢啲嚇，真係無名氏自己寫嚟 嘅。係，咁你保重啦嚇， 保重啦，即係快啲去救你，嗰真係咁咩就唔好講笑啊！ 好，聽晚再見，一間未試壞， 拜拜。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